嗱，今日系圣诞节，又系主日，应该讲一个有关耶稣基督降生嘅信息。但系头先我哋亦都有唱一首歌，叫做《普世欢腾》，系嘛？有冇留意歌词啊？其实《普世欢腾》唔系俾耶稣基督诞生嘅歌嚟嘅。如果你留意歌词嘅话，你会发觉系俾耶稣基督再次来临。嗱，歌词点讲啊？普世欢腾，主治万方。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有没有用他的真理来到恩治万方啊？没有，是吧？还有我们刚才没有唱到的第四节，第四节讲什么？世徒荆棘消亡，化早为恩，无怨佛达。喂，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有没有所有的荆棘都消灭了？有没有化早就成为神的恩典？都没有，是吗？所以这一首歌其实是给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所以我今天也都是要讲有关耶稣基督再次的来临。我们新近在说讲使徒行传，是吗？使徒行传的一章六节，当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门徒聚集就问耶稣基督，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当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门徒问耶稣基督：喂，现在是不是以色列复兴的时候啊？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的一章七节怎样回答？他说：父凭着自己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我这篇道叫做什么啊？这篇道叫做末世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性和景象。如果我今天站在这里跟大家说耶稣基督某年某月某日就会回来，你们不要信了，是吧？我就变成假先知了。耶稣基督说没有人能够知道他再次回来是几时，但是有很多的经文都给我们有些兆头，有些概念可以知道耶稣基督回来大概是几时。使徒行传的三章二十至到二十一节就是其中一节的经文，是我们今天所读的。但其实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是利未记的二十五章，是旧约。等阵会跟大家讲利未记二十五章。我们先看看使徒行传的三章二十至到二十一节。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藉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天会留住耶稣基督留到几时？话万物复兴的时候。什么是万物复兴的时候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禧年。我们看禧年之前，我们先看看为什么我们需要复兴。在罗马书的八章十九至到二十节说，所有的创造的万物都期待脱离因为人的罪所造成的诅咒。原来我们现在在诅咒当中，就是因为亚当夏娃的罪，所以我们在诅咒当中。罗马书的八章二十二节也都说，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核制。有些什么的核制啊？我们现在在撒旦的管理之下是有很多核制的。在说罗马书的八章二十三节又说，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有什么劳苦啊？你想想，就算你现在要去耕田，你未耕田，你先要将那些荆棘啊、那些野草啊掹晒先。点解有咁多荆棘，有咁多野草啊？呢、这个世界，呢、这个地球喺度造就之下，所以头先普世欢腾话，当耶稣基督再次来临嗰阵时，荆棘都会消灭晒，诅咒都能够系得到回转，就系咁嘅原因。所以耶稣基督再次翻嚟，我哋知道系一个万物复兴嘅时候。马太福音的十九章二十八节 耶稣同门徒话：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支派。有没有见到又一次提到复兴的时候？复兴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会带领我们进入千禧年国，是一个禧年。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利未记的二十五章讲到禧年是什么。我们要讲禧年之前，我们先要讲安息年。安息年和禧年是有很大的年代关系。但如果你留意的话，当摩西写利未记给以色列人，说他们要守安息年和禧年，当时他们都还未进入应许之地。这个是将来的事，要入到去迦南地，他们才可以守安息年和禧年。我们看禧年之前，先看看安息年，是记载在利未记的二十五章一至到七节。希伯来文是没有分开安息年和安息日，没有分别的，都是 Shabbat 这个字。这个概念就是同埋但以理书的第九章七十个七是很相似的。七十个七字是 Shabuah 这个字，是个七字。同埋 Shabbat 你见到是很相似，两个字都是同出一个字根。所以在说但以理书的第九章七十个七，不是七十个礼拜，而是七十个七年，一共是四百九十年。今日我不是跟大家讲七十个七，我在说讲但以理书的时候已经讲过。今日要跟大家讲的是安息年和禧年。我们先看看有关安息年的教导。在利未记的二十五章二节说，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的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神话当你们进到入去应许之地，你们就要守这个安息年和禧年。有没有见到这个安息年是给地来到安息，不是说人来到安息，地要得到安息。六年耕种，第七年的地要安息。这里其实是有一个首尾的结构。二十五章的三节说，六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第七年呢，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然后在二十五章的三节呢，收藏地的出产。为什么要收藏啊？你去到第七年你没有入息的，不准耕种，所以你要收藏。所以二十五章四节说，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而全部经文最重心最重要的地方呢，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这个就是最重要。六年耕种，第七年的地要安息。但是犹太人一直都不喜欢守安息年。为什么？明明第七年都可以有收入的嘛，你不去耕种就没得收入咯，哪有那么笨的，为什么神叫我们做这样的事？所以以色列人都不喜欢这样做，无论是旧约，无论是甚至现在都是。我曾经见过有一个新闻说，犹太人真的很有想象力的，他们见到安息年的律法是没有讲到外邦人的，所以他们会怎么做啊？六年耕种了之后，第七年就将个地卖给外邦人，由外邦人来到耕种。但是在书的条约当中写得很清楚，第七年之后你要物归原主，将个地给回我。当然他们会给回少少的利益给这个外邦人来到耕种他的地，但是大部分的收入都是犹太人自己拿回，所以七年仍然都是有收入。旧约都是一样，以色列人是很多时都没有守到安息年，他有成四百九十年没有守到。所以在树历代志下的三十六章二十一节，神说我要驱逐你们去巴比伦，以致个地能够得到安息。这就应验耶和华藉着耶利米口所说的话， 地享受安息，因为土地荒凉便守安息，直满了七十年。有没有见到啊？为什么会是七十年驱逐他们去巴比伦啊？因为他们四百九十年没有守到安息年。每七年就是一个安息年，四百九十年除七，他们欠耶和华欠神几多个安息年啊？七十个。所以神一次过将他们驱逐去巴比伦七十年，攞返个七十年返嚟。当神驱逐以色列人出迦南地，就冇人能够耕种，地方凉咗就享受咗七十个安息年。有一样嘢好有趣喎，喺说新约嘅时候，彼得问耶稣基督：我要赦免我嘅弟兄几多次啊？耶稣基督话七十个七次，系嘛？神真系赦免咗以色列人七十个七次，四百九十年都冇同佢哋算账，四百九十一年神就将佢哋赶去巴比伦，以致地系能够得到安息。嗱，所以我哋见到神系好着重安息年。当以色列人唔守安息年，神将佢哋赶去巴比伦七十年。若果神是咁睇重安息年，你想下神会不会更加睇重禧年呢？我相信会更加睇重禧年。嗱，禧年又是乜嘢啊？喺树利未记嘅二十五章八节话俾我哋听，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就是七七年，这便为你成了七个安息年，共四十九年。你话乜话？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的这节经文，但是神用了三个不同的方式四次讲给以色列人听禧年是什么。安息年就是六年之后第七年是安息年，禧年呢是七个安息年之后就是一个禧年。七个安息年，七七就是四十九，是吧？第五十年就是禧年。所以经文三次说是七个安息年，或者是七个七年，或者是一共四十九年，就到禧年。这个禧年就是我们所讲象征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一个禧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所以很清楚了，是吧？每七年就是一个安息年，每七个安息年就是一个禧年。那有人会问了，禧年会有啲咩嘢事发生啊？喺利未记嘅二十五章讲得好清楚，所有嘅俘虏得到自由，奴隶咧得到释放，家庭成员咧系会团聚，债务咧全部赦免，土地咧物归原主。嗱，如果你话物主已经唔喺世上咧，俾佢嘅仔女。如果都冇仔女咧，俾至亲嘅亲属，记唔记得路德记啊？拿俄米嘅丈夫就系因为有饥荒去咗摩押，系嘛？结果佢死喺异乡，死喺摩押，两个仔都同佢一齐死埋。拿俄米个寡妇带住路德呢个媳妇，就去翻去以色列，翻去伯利恒。跟住由边个嚟到属啊？波亚斯就系至亲嘅亲属，嚟到帮拿俄米嘅丈夫赎翻佢应有嘅地土。嗱，呢个咁样样有地分嘅呢个系统系由几时开始噶？系由约书亚，记唔记得我讲约书亚记啊？当佢打胜咗迦南人，攞咗迦南地之后，就将地分俾十二支派。再由十二支派分给各个宗族，再由宗族分给每一个家室，所以每个家庭都有分地。而如果你是很穷，你没办法是维生，你可以将个地卖了去，但是五十年后这个地一定要回来你那里，一定要物归原主，这个就是禧年。所以你去到以色列，你去买一块地，你最多拥有这块地五十年，你就要物归原主，俾翻嗰个原来嘅地主。嗱，喺《民数记》，我同大家都讲过，有一个好有趣嘅案例，就系喺树马拿西族 有一个人叫做西罗非哈，他有五个女没有仔。因为他没有仔，所以族人就说要将西罗非哈的名字在族谱中拿走了。你都没有仔承继你的产业，摆个名字在做什么，拿走你的名字。这五个女就走去找摩西，当时都还未入迦南地，他们走去找摩西，他说这样不公平，女子都可以应该承受产业，为什么只有男人可以承受产业？就将这件案件拿到去摩西，摩西是很有智慧，即刻是呈现在耶和华的面前。这个就成为了一个案例。案例是什么？不单止是西罗非哈五个女的事要这样来处理，以后所有的事情如有雷同，都要照住西罗非哈五个女这样的判断来到判决。怎样判决啊？在说民数记的27:8，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若没有女儿，就给这个人的弟兄，没有弟兄就给他的叔伯，没有叔伯就给至亲的亲属。这个就是拿俄米那件事，就是由波亚斯来到替他的丈夫赎回应有的地。有节的经文说，这要作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很重要。以后任何人母仔有女，女儿可以承受产业，民数记的27:8。但是另外有一件事我们要注意，如果这个女子承受了产业，他又走去嫁了第二个支派的男仔呢，那这个地咪流失了去了第二个支派，不掂喎，是吗？这样样慢慢慢慢可能一个支派没有地的喎。所以又有另外一条的律法，民数记的36:8，凡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了产业的女子，必作同宗支派的妻，好叫以色列人各自承受祖宗的产业。你是女子，你可以有承继权，但是你一定要嫁回给自己的支派的人，好叫每个支派都会继续承受神给他们的产业。你说牧师一头木水了，圣诞节你真的讲这些事做什么啊？圣诞节当然要讲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基督的诞生，是吗？许说四福音入面一共耶稣基督有几多个家谱啊？不是咁容易答㗎喎呢个问题。好多人就会话两个，系嘛，马太1同埋路加嘅3，呢两个系地上耶稣基督嘅家谱，天上嘅家谱呢约翰福音嘅1，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系嘛，呢个就系耶稣基督嘅天上嘅家谱。地上的家谱有两个，我先跟大家讲讲马太福音1耶稣基督的家谱。马太说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人，然后传到去大卫。我跳了很多个好几代，我只是讲一些重要的人物，不重要我不讲。大卫为什么这么重要啊？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人，是吗？他是尼赛亚，他将会坐在大卫的皇位上，这样很重要的嘛。大卫传到去所罗门，人所共知的，这条是王的血脉，是吗？再由所罗门传给很多的皇帝，大件事去到一个王叫做耶哥尼亚，这个人非常之的邪恶，为神所不喜悦，神就造就他。在树耶利米书的22:30，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的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大件事，这个人就算有仔，神话我当他没仔，他的后裔没有人能够坐在大卫的皇位上。哇，撒旦听见这句话开心到不得了，神啊神啊，你啊真是作茧自毙，自己整条这样的造就出来， 令到耶稣基督不能够坐在大卫的王位上。咦，这条的血脉传去给谁啊？给约瑟。约瑟是不是耶稣基督的身父啊？不是。所以这条血脉就算没有咒诅都不成立，何况是一条被咒诅的血脉。那你说为什么有个这样的家谱啊？等阵我们会回来。先看看路加福音的家谱第三章。所有人都是亚当的后裔，是吗？我又跳了好几代，由亚当去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去到大卫，又是去到大卫，好有趣。由大卫呢不再去所罗门，去拿丹另外一个仔，再由拿丹去到玛利亚，玛利亚就将这个大卫的王位传了给耶稣基督。喂，你说咪住，女人有承继权的咩？女子有没有承继权啊？民数记的27章8节，西罗非哈五个女就是一个案例，就是经过玛利亚传了大卫的王位给耶稣基督。这个很重要的，因为当人类犯罪，在创世纪的3章15节，神已经预言有什么啊？有女人的后裔。我跟大家讲过了，女人的后裔就是不假男人生出来，是代表什么啊？童女怀孕，就是我刚才唱诗歌的时候读的童女怀孕的经文，是吧？就是以赛亚书的7章14节，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已经在创世纪的3章15节就有预言。所以名正言顺将这个王位传给耶稣基督。你说咪住，你不要虾我，不记得你头先说女子承继产业另外有条什么的律例啊？民数记的36章8节，是吧？女子有承继权，但是你一定要嫁回给自己的支派的人。咦，约瑟是哪个支派而出的？约瑟是犹大支派，就在马太福音的1章2节。玛利亚呢亦都是犹大支派，路加福音的3章34节，是吧？所以这个承继权真是100%的，毫无疑问是成立的。民数记的27章8节、36章8节两章的经文都是应验了，毫无疑问。所以玛利亚将这个大卫的王位是传了给耶稣基督。嗱，又有人会问咯，喂，你今日讲禧年嘅，牧师，而家突然间又一阵间又讲下女子承继权，一阵间而家又讲下耶稣基督嘅家谱，你又喺度搞乜鬼啊？嗱，将个镜头快速咁样 fast forward 去边度啊？启示录嘅第5章，哦，使徒约翰见到天上嘅情形。神坐在宝座上，个右手有一部书卷，有7个印封住。这部书卷没有人能够打开。这部书卷是什么啊？是这个世界的契约，没有人能够打开。嗱，这个世界暂时现在被谁掌权啊？是撒旦掌权。但是有一日耶稣基督会将这个世界拿回来，这一部书就是这个世界的契约。耶稣基督最后羔羊耶稣基督是能够打开这部书，承继了这个世界的产业，物归原主。这个就是禧年，打开了之后就会有7年在这个世上的审判，有7年的争战。那为什么会有7年的争战？不是拿到了这个地契就名正言顺耶稣基督就拿到这个世界管理这个世界的权柄了吗？但是你想想撒旦会不会这么顺摊？你说拿就拿回了，撒旦不肯的嘛。所以这个世上是有7年的审判争战，最后耶稣基督会得胜，战胜敌基督，战胜了撒旦，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千禧年国，建立地上真真正正大卫的王朝，是吧？若果耶稣基督不是大卫的后人，他能不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千禧年国，建立 大卫的王朝啊，不能够。所以大家有没有见到啊？民数记的27:8和36:8就是给我们见到，他是名正言顺坐在大卫的王位上来到治理万方，就是头先普世欢腾话给我们听他再来的时候是会发生的事。嗱，又将个镜头走翻去耶稣基督在世嘅时候，佢有一日进入咗拿撒勒嘅会堂入边，当时敬拜就开始啦。耶稣基督就企起身，犹太人嘅敬拜系由读经开始。耶稣基督一起身，就有人将以赛亚书系交咗俾佢。耶稣基督打开咗，揾到一个地方。就是以赛亚书的61:1-2，他就开始读了。他说，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高告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什么话？禧年，神悦纳人的禧年，耶稣基督宣布禧年已经来临。他读完了之后，他将书卷卷起身给了执事，他自己就坐回来。是犹太人的传统，拉比读完了经文之后，他是会坐下来，然后他就会是解释这一段经文。所以当时的人都急不及待，个个人望住耶稣基督，看看他怎样来解释这一段有关尼赛亚的预言。耶稣基督同会众话，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路加福音的4:21，耶稣基督就宣布禧年已经来临，尼赛亚的预言已经应验了在他自己的身上。嗱，点样应验法啊？头先我讲禧年有咩事发生噶？债务全部都被取消系嘛？罪咧，全部都系被赦免，人获得自由。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做咗乜嘢啊？替我哋赎罪系嘛？所有接受佢嘅人罪被赦免，佢救赎我哋脱离罪嘅捆绑。这个就是第一次他来到这个世上所发生的事。而他说，我现在向你们宣布，今日就是禧年，任何人之受我的罪都能够得到释放。有很多人说，其实耶稣基督读的经文，路加福音的4:18-19，同埋我们手上的经文的以赛亚书61:1-2，好似唔同咁样嘅，系咪耶稣基督读乱咗啊？有好多人话，嗱，我哋不妨系比较一下路加福音嘅4:18-19，同埋我哋手上嘅圣经以赛亚书嘅61:1-2。嗱，我喺说讲呢个圣经可信吗系列，我系讲过圣经有两个好重要嘅翻译，一个系马索拉译本，一个系70字译本。我们手上的圣经多数都是从马索拉译本所翻译出来，所以我们不妨同马索拉译本来比较一下。耶稣说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三样很重要的事。马索拉译本的以赛亚书61:1-2呢，说要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好消息是什么？就是福音咯，是吧？希腊文福音这个字就是好消息。谦卑的人呢，还有这个贫穷的人，灵里面贫穷的嘛，所以都是一模一样。被掳的得释放呢，又是一样，但是好像少了一节的经文，瞎眼的得看见，是吧？但是我讲过翻译的版本不单只有马索拉译本，还有70字译本的嘛。我们来比较一下70字译本，以赛亚书的61:1-2，差遣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所以耶稣基督当年所读的是哪个的翻译啊？是 七十士译本的翻译。所以在这翻译上是有少少的不同。七十士译本就是第一部由希伯来文翻译做希腊文的圣经版本。耶稣基督很喜欢引用的就是七十士译本，还有新约的作者他们都很喜欢是引用七十士译本。但是好像耶稣基督就真的读漏了半节的经文。不理你看哪个版本，以赛亚书的六十一章第二节尾，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没有读到。喂，为什么耶稣基督不读这半节的经文呢？原因很简单，他只是读了他第一次来临会发生的事，就是人的罪得到释放。所有教会里面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罪都得到释放。有一天教会会被提，然后世上我刚才说有什么话，七年的灾难就会来到，最后耶稣基督会带领我们得胜进入千禧年国，就是一个禧年。接受耶稣基督的教会就已经被提了，是吧？个个罪被救赎了，被赎了。但是在那七年的灾难里面，灾难期里面，那些人被救赎了没有？那里都分开两批人的，有一批就是永远不会接受耶稣基督，所以他们是要替自己来到赎罪。你一是就耶稣基督替你赎罪，一是你就要为自己来到赎罪。这个就是为什么在树以赛亚书的六十一章二节尾说有报仇的日子，就是在说旧约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有七年的审判，这七年的审判所有不接受神的人都会受到审判，最后是被抌入去火湖，抌入去地狱的里面。这一个就是神报仇的日子。但是另外呢，在这七年里面仍然都会有人接受耶稣基督，尤其是是犹太人。我跟大家讲过，全部 Assignation 犹太人会是经过七年的灾难他们才接受耶稣基督，所以经文说会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去到最后他们发觉原来是他们的祖先将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个个人都会是各自来到哭泣，来到是悲哀，当时神就会来到是安慰所有悲哀的人。所以这两节的经文，这两句都是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才会发生，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他是没有读到。有人会问，为什么以赛亚先知这么论尽的？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第二次的来临摆在一起的两节的经文，为什么会看不到的？他我一次讲但以理书的时候都跟大家讲过，很多旧约的先知他们见到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和第二次的来临是好像两座山峰一样，一座山峰和另外一座山峰是重叠的，所以当他们看上来的时候就好像是一座山峰一样，当他们见到这个预象他们就会以为是同时发生。其实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和第二次的来临相隔几远啊，就是我们现在教会的时期已经是有二千多年，这个是他们看不到。所以以赛亚书的六十一章一至到二节是将他第一第二次的来临是重叠了。其实犹太人的节期就是给我们见到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和第二次的来临，相信大家都听我讲了很多次了，是吧？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读犹太人的节期啊、礼仪啊，好闷啊，关我什么事才得的？为什么我们要走去读这样的经文？其实跟我们息息相关。这个犹太人的节期就是给我们见到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替我们赎罪，还有他第二次的来临带领我们进入千禧年国，所以跟我们其实是息息相关。不是我讲的，是保罗在哥罗西书的二章十六至到十七节讲，他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 所有月朔节期安息日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是保罗讲。嗱，我亦都讲过，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是由犹太人的春季的节日来到是代表，来到是预表。春季的节日就是由逾越节开始，一月十四日犹太人的日期。耶稣基督就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是吧？他为我们的罪来到死。跟着那三日呢，是无酵节。无酵，不用发酵的酵，就是什么啊？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没有腐败。他死，但是他的身体没有腐败。然后第三日呢，是初熟果子节。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初熟果子。以色列人的农夫都会是将自己最好的收成献给神，这个就是初熟果子，代表他们以后的收成都会好像初熟果子一样那么好。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我们的初熟果子，我们将来亦都会复活，就是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所以他是我们初熟的果子。那他第二次的来临呢，是秋季的节期来到是代表。秋季的节期就是由吹号角日七月一日开始，是犹太人的新年七月一日。过了七月一日之后呢，是赎罪日七月十日，是犹太人很重要的日子。犹太人要献很多的牛羊，每一年在旧约为自己来到赎罪。还有呢，就是七月十五日是住棚节，是要来纪念他们在出埃及之后住在帐篷里面的生活。这个就是住棚节。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七月一日会得是代表教会被提呢？吹号角日和教会被提有什么关系呢？我等阵会讲。赎罪日我刚才讲了，就是这七年的灾难，是吧？一是就你耶稣基督为你赎罪，教会被提了之后，地上所有的人都未被耶稣基督赎罪，仍然会有人信主，但是如果你不接受的话，你就要替自己来到赎罪，七年的灾难。住棚节呢，神与人同在，就是代表千禧年国和新天新地嘛，所以住棚节就是代表日后与神同在的日子。这个的流程，这个次序其实跟启示录是一模一样。教会被提是启示录第三章和第四章的中间。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啊？启示录的一章至到三章频频提到教会。第二章第三章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写信给七间教会嘛。第一章讲到教会就是金灯台，所以频频提到教会。第四章开始到二十二章，你不会见到有教会这个字被提及，但是天上就多了二十四位长老，所以天上二十四位长老就是代表被提了的教会在天上。赎罪日呢，七年的灾难就在书启示录六章至到十九章所代表。六章至到十九章给我们见到世上七年的灾难的情形是会怎样。然后二十至到二十二章就是讲到千禧年国和新天新地的情形。讲回转头，为什么吹号角日就是代表教会被提啊？因为两节新约的经文讲到教会被提，都是有提到吹号角。帖撒罗尼加前书的四章十三至到十七节说死了的信徒会复活，还有耶稣基督再次回来仍然活着的信徒会和耶稣基督在半空相遇。跟着经文说什么啊？会有吹号响的声音，帖撒罗尼加书的四章。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五十二至到五十四节呢，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有没有见到有两件事是提及啊？一件就是死人要复活，另外呢吹号角吹号筒。 所以吹号各日就是代表教会被提。但我亦都相信耶稣基督返嚟迎接教会会是哪一日啊？犹太人的七月一日。但我们不知道哪一年，你不要叫我做假先知主。我们不知道哪一年，但我可以告诉你，耶稣基督返嚟迎接教会应该是犹太人的七月一日吹号各日。有人就会说了，咦，你讲来讲去都是两节新约经文讲教会被提，很多人不相信教会是会被提的，很多人说教会 会在这七年的灾难里面是经历这个这样的审判的。其实不单止这两节的经文，如果大家记得我讲十二先知书的时候，我曾经讲过西番亚书的那个信息是有六个教会被提的预象，新约旧约一共是有六个教会被提的预象。如果你想知道是什么，你可以听回西番亚书的那篇道。旧约都有教会被提的经文的、啊、你说不是吧？真的是啊，你看下以赛亚书的26章19至21节，死人要复活，有没有看到啊？死人复活又来了，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啊要兴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死人复活，属神的人呢？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刻，等到愤怒过去，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惩罚地上居民的罪孽。首先为什么会耶和华要惩罚人，耶和华有愤怒啊？这个就是旧约所讲耶和华的日子，神的愤怒在七年的里面，七年的灾难，他是会审判那些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那为什么会进入内室啊？记不记得约翰福音14章2节耶稣基督说什么啊？我现在会去为你们预备一个地方，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记不记得啊？约翰福音14章2节，这个就是进入内室关上门，有个给我们躲藏的地方。其实这节的经文是一个首尾的结构，去到最后说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遮盖被杀的人，又是一次讲到死人复活。一头一尾死人复活，中间最重要的经文是什么啊？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但是信他的人是可以去到一个隐蔽的地方来到是隐藏。还有呢，我跟大家讲西番亚书的时候都讲过，其实西番亚书和启示录的大纲一模一样，两部书完全是一样。咁你话我头先话启示录嘅3章和4章嘅中间系教会被提，咁喺书西番亚书嘅大纲入边，边几节嘅经文或者边一节嘅经文系启示录3至4节中间嗰节经文系一模一样嘅地方啊？就系、是、西番亚书嘅2章3节，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嘅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有没有见到啊？又是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你们可以隐藏起来。所以不单只是两节新约的经文讲到被提，很多很多的经文，包括西番亚书的2章3节，以赛亚书的26章19至21节，都是这样说。教会被提了，地上就发生什么事啊？七年的灾难，是吧？七年的争战。今天的经文是什么啊？主要的经文利未记的25章，25章的1至7节是讲到安息年，是吧？安息年是由哪一日开始至到哪一日结束的？犹太人的新年七月一日就是吹号角日，是吧？去到下一年的七月一日就是安息年了。但有一样东西很有趣，你去到希年呢是哪一日开始啊？ 你睇睇经文点样讲，利未记嘅二十五章九节，当年七月初十，你要大发角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角声。安息年就是七月一日开始，点解咁奇怪？禧年就是赎罪日开始呢，点解咁奇怪啊？因为就是头先我哋见到犹太人嘅呢个日历系嘛，你要经过咗赎罪日，你先至能够进入禧年。点解啊？吓，我头先亦都讲过，一系就耶稣基督为你赎罪，教会被提，然后七年你唔喺呢个灾难入边。但是当你是不肯接受耶稣基督，你的罪是会得到审判，所以是要经过赎罪日才进入禧年。一是你就替自己赎罪，一是你就接受耶稣基督。这个不单止是犹太人的日历，以赛亚书的六十一章二节都是这样讲。记不记得那节的经文就是说宣布神悦纳的禧年已经来到啊。但是经文讲什么啊？神报仇的日子，你要经过神报仇的日子才能够进入禧年。所以无论你是看利未记的二十五章，我们今日的经文，无论是犹太人的节日，无论是以赛亚书的六十一章一至到二节，全部都吻合，全部都在神的计划里面，全部都是神的掌握里面。还有一样东西很有趣，利未记的二十五章九节刚才讲了，进入禧年是赎罪日，但是赎罪日还有什么事发生啊？你要大发角声，遍地要发出角声。二十五章的九节，这个角声就是 Yobel Shofar， 羊的角。好像熟口熟面，新近先同大家讲完约书亚记系嘛？约书亚点样攻打耶利哥城啊？进入迦南地，系带埋祭司去系嘛？围绕耶利哥城，每日行一次，第七日咧行七次吹羊角，个城就冧咗啦，系嘛？所以喺约书亚记入边呢个羊角呢、这个 Yobel Shofar 重复出现喺约书亚记嘅第六章。Yobel 这个字，羊这个字，在约书亚记以外出现是二十次，有十九次都被翻译做什么话？禧年啊。在利未记二十五章我们今天的经文所讲的禧年就是羊角的羊啊。为什么这么奇怪的你会说？约书亚打仗应该吹什么的号啊？紧急的好嘛，警告的好嘛，好像以西结书的三十三章和阿摩斯书的三章都是吹警告和紧急的好嘛，为什么会吹禧年的号呢？就是这个羊角就是禧年的号咯，就是因为代表约书亚打赢这场仗，进入迦南地，就是代表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进入千禧年国。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讲，约书亚记其实就是启示录的预象，约书亚打胜迦南地就是代表耶稣基督打胜敌基督，带领我们进入千禧年国。我今天不会再重复跟大家讲我约书亚记里面所讲过，约书亚记和启示录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绝对不是偶然。约书亚记是启示录的一个预象。我稍微重复三点。第一点就是这个领袖带领我们得胜的领袖，两位都是有同一个名字。约书亚的名字就是希伯来文的耶和华是救主，耶稣呢就是希腊文的耶和华是救主，一模一样的名字。两个的敌人本来都是有十个国家变成七个，约书亚未进入迦南地，神同阿伯拉罕话喺住迦南地有十个国家，到到约书亚进入嘅时候得翻七个国。耶稣基督咧末世嘅时候，敌基督系有十个联合国，但系有三个俾小国俾敌基督系吞并咗，又系得翻七个国。两个嘅真战都系七年，嗱，绝对唔系巧合。 仲有好多其他，如果你想知道嘅话，你走去听翻约书亚记，我喺呢度唔讲。嗱，我今日要讲嘅就系希年，系嘛？嗱，有一日耶稣基督会翻嚟，教会会被提，跟住地上会有七年嘅灾难，耶稣基督就会带领我哋进入希年。嗱，如果我哋知道边一年系希年嘅话，我哋就可以知道耶稣基督大概几时翻嚟，系嘛？起码每隔五十年，我哋能够知道有一个机会耶稣基督可以翻嚟。嗱，我哋知道耶稣基督翻嚟具体一啲唔系希年，系希年前嘅七年，系嘛？教会被提就系七月一日，然后地上就会有七年嘅灾难，先至进入希年。嗱，边年系希年啊？犹太人已经唔识得计算边年系希年啦，好奇怪嘅事啊！佢哋好着重，但系佢哋唔记得边年系啦。甚至咧，究竟系49年一个希年咧，定系50年咧？佢哋有唔同嘅拉比，都有唔同嘅教导。嗱，五十年就系点啊？49年之后嗰一年咪希年咯，咁咪50年一次咯，系嘛？49年咧，佢哋话第50年其实就系另一个循环嘅第一年。咁所以第一年同埋第50年都系同一年，咁就49年一个循环，乱晒龙，佢哋都唔知道边年系希年。嗱，呢一个就系马太福音嘅24章36节，马可福音嘅13章32节，同埋使徒行传嘅1章7节，话冇人知道，但系我哋可以约摸计算得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就系希年之前嘅七年。因为七年的征战嘛，是吧？进入了迦南之后的七年就是希年。约书亚是几时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公元前的1400年左右。1400年有多少个希年啊？不到30个，是吧？有数得计，不到30个。教会时期呢几耐啊？2000年。多少个希年啊？40多个了 ,OK? 一个是不到30，一个是40多个，加埋呢不够70个，我可以告诉你。若果耶稣基督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的70个希年回来，就在这几年的了。我不是危言耸听啊，就在这几年的了。为什么70个希年啊？因为70个7嘛，是吧？圣经都有讲。所以70是代表有一个很特别的数字。就算耶稣基督不在这几年回来，又有另外一个计法。这个计法比较是准确，我们知道有一年是真正的希年，可以计得到的。是哪一年啊？就是耶稣基督阅读以赛亚书61章那一年，就是一个希年。为什么啊？耶稣话在路加福音的4章21节，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今日就是希年了，是吗？喂，你说牧师儿戏啲，你这样一节经文你就搞个这样的讯息出来。还有的，约翰福音的4章35节，耶稣同门徒讲什么啊？你们岂不说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么？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庄稼熟了，发晒白了，耶稣基督说，为什么门徒说还有4个月才可以收割了？犹太人收割的时候应该是五旬节，就是我们的5月至到6月之间，犹太人的2月至到3月间。OK? 那你再过4个月呢？3月就去到几时啊？7月。希年是几时开始话？7月10日赎罪日开始就是希年，是吧？为什么发晒白了你不可以收割，你要等到去7月10日赎罪日啊？那年是一个希年来的，不可以收割的。那你说根本都不可以耕种，哪里有发白收割啫？这个就是利未记25章11节所讲的，地中有自长的庄稼，自己生出来的这些庄稼，去到赎罪日你就可以收割。 所以有两段的经文都给我们见到，当年耶稣基督读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就是一个禧年。那你说是那年是哪年才得的？但以利书的九章七十个七，我和大家曾经讲过一篇道，叫日月星宿都传扬基督的救恩。我讲过有数得计，你可以计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是公元的三十三年四月三日，那一日是一个礼拜五，还是一个逾越节，很清楚。但以理书的第九章七十个七，你可以听回日月星宿都传扬基督的救恩。若果是这样，那件事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是公元三十三年，你推翻前三年半，福音书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事工是三年半，是吧？所以耶稣基督刚刚出来的时候就读了，出道的时候就读了以赛亚书的六十一章，应该是公元的二十九年或者是三十年，二十九至到三十年间。由那天开始计五十个禧年，跟住下，若果不是耶稣基督是犹太人进入迦南地七十年之后的禧年呢，就可能是耶稣基督读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之后的五十个禧年，比较远少少。但是无论你怎样看，耶稣基督很快就会回到这个世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真的越来越乱，是吧？我们看到又到处都是瘟疫，我们看到民工打民，国工打国，就是好像圣经所讲乱乱七八糟。我们都很希望耶稣基督早日回来带领我们进入太平盛世。但是个问题就是我们预备好未？我们很需要预备好我们自己，不要好像圣经里面有很多个例子，很多人都是错过了耶稣基督再次回来。我们都很需要预备好自己，来到迎接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今天就是圣诞节，感谢你是给我们这个圣诞节，也是一个主日，能够是一起来到是庆祝，又有诗班的献诗，我们实在是感谢。我们都是知道你就快是会回来，无论是由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七十个禧年计算，或者是由你在世上读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的五十个禧年来计算，你都很快就会回来。愿意我们在你回来的时候都能够准备好我们自己，来到迎接你，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王。愿意你回来的时候，你都可以称我们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